是天堂，不顾一切跟你飞翔。我以为把一生的爱都用光，就能够到地老天荒。千辛万苦伤痕累累恋着你，只换来一句请原谅。我要的地久天长都成奢望，不如将自己埋葬。我就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，我也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我爱得很疲惫，我爱得很狼狈，这辈子爱的梦想被你撕碎。我就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，我也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我的心为你醉，我的心为你碎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爱别人。 心为你碎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去爱别人。